用空间棺材里面放把锁，不放把头发，又不放条丝巾，只是放把锁的呢，你们可以参参见了，你就开悟，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结果这个马家少爷一看到，哦，他明白了。那这个阿婆呢告诉你们，观音菩萨就见到你们这一班人，这个地区啊，没人肯信佛，个个都想在享富贵，享富贵做罪业，怕你们以后堕落受苦，所以他呢现啊现身点化你这些世人的。那这个马家少爷一听到，哇，他都化了。跟着呢他就在附近一个山洞，他就出家修行，结果他都正果喎。咁后来啲人呢就将他住在这个山洞修行呢叫做马郎洞，而家仲喺度啊，有历史可寻嘅。咁啊，观世音菩萨呢佢个应化事迹就多到呢就讲唔了嘅。咁啊，而家呢要讲就讲唔顺啦，我哋就返返嚟正式嘅呢个经文。咁我哋呢可以睇下听下释迦牟尼佛点样去介绍观世音菩萨佢个普门嘅事迹。咁啊，请大家咧打开个经文啊！话、这个经文咧就系、是、话，以前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而观世音？嗱，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一位当时嘅大菩萨。起身问这个释迦牟尼佛世尊的。那么以时是为什么呢？以时就是因为他是第二十八节嘛，那么他是第二十五节，那么二十四节这一节呢就是妙音菩萨。妙音菩萨呢是第二个星球的菩萨的。那他又来到做什么呢？是来到呢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啊，好像很惨的嘛，这个世界。啲人又細粒，咁佢係專登係嚟睇嘢嘅。咁啊睇完咧，因為佢嚟嘅時候咧，佢個佛已經同佢講咗，佢話你唔好睇小釋迦牟尼佛，你唔好嬌慢啊，你個身形就大，好似佛咁樣，同埋大到咧係無量無邊。娑婆世界嗰啲眾生咧，同埋佛呢個身形都係細嘅。你就不要因为这样去呢就看小释迦牟尼佛啦，一早就吩咐了他。所以他来到呢他都不敢怎样。那啊他来到啊那一场都很热闹的，好像斗法那样斗。怎样斗法啊？文殊师利菩萨知道他来这里看东西，多少有心理呢就说我们这里这么惨，同埋呢样样都不够他们的国土那么好的。那啊即是有咁嘅心理，但係冇講出。咁所以文殊師利菩薩呢佢就搵佢個徒弟仔嗰個龍女呀，即刻就成佛俾佢睇下。同埋呢好多大菩薩喺地度涌出嚟。咁就等佢睇到呢知道啊原來都唔簡單喎。咁所以呢就唔敢講嘢。咁但係呢呢一本廿四品妙音菩薩一走咗之後就是那个时候了，所以就以时了。那么妙音菩萨一走，跟着这个无尽意菩萨呢就起身了。这个无尽意菩萨哇好像熟口熟面这样的，在哪里见过？是怎样讲的？有个人自从读地藏经十日十三日都中的，有些人日日中的，怎样讲啊？记不记得啊？佛怎样讲这个无尽意菩萨呢？他说以时罗汉福道，答埋落去啦，系啦，即无尽意菩萨时。啊，仲有这个他那个妈呢，光目女那个母亲就是解脱菩萨时。咁啊，仲有光目女就是地藏菩萨。 咁呢个无尽意菩萨，佢点解叫无尽意呢？嗱，佢喺亿劫以前咧，就系、是、地藏菩萨仲未成为菩萨嘅时候咧，佢已经证咗罗汉嘅境界啦。咁就因为咧，佢话睇到呢个世间啊，好多苦恼众生，佢话世界无边尘扰扰啊，众生无数业茫茫，爱河无底，浪滔滔，自故名为无尽意。咁呢位无尽意菩萨咧，就系、是、睇到我哋呢个世间好苦，人生几多苦恼系咪啊？咁所以佢咧就要度众生，佢度众生嘅意，佢个心愿系无穷无尽嘅，所以佢叫做无尽意菩萨。咁啊，菩萨咧就头先已经解释咗乜嘢叫做菩萨啦。咁而家我哋咧就唔再解释啦。咁佢起身咧就偏袒右肩啦，偏袒右肩就系因为印度嘅礼节咧最隆重嘅礼就系将呢个右边肩膊嗰块布咧就拉咗落嚟，咁啊打出呢个右嘅肩膊，咁样再行呢个顶礼咧。咁就为之系最尊重嘅礼节嚟嘅。咁呢位菩萨咧，因为要问法啊嘛，系嘛？咁佢要向呢个法王请问呢个佛法。咁所以佢咧，亦都以最隆重嘅礼仪，所以就起身就偏袒右肩，合掌向佛啦，就系、是、合十当空。咁然后佢先讲，佢话世尊。嗱，世尊咧就系、是、即系释迦牟尼佛。咁释迦牟尼佛咧，凡系成咗佛，佢都有十种嘅通号嘅，嗰种十种嘅通号咧，其中就系、是、有呢个善世啊、世间解啊、无上士啊、调御丈夫啊、天人师啊、佛啊、世尊啊，咁样有十种通号。咁其中呢一个咧，就系、是、十个里边嘅其中一个。咁呢个世尊点解咧？就系、是、天上天下呢个世间。是最尊贵，佛陀是最尊贵，所以他们那个称号就叫做世尊了。那他就是不知道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做观世音，他这个名字是怎样得来的呢？所以他呢就要起身问佛，希望他能够解答自己。那他这个名字的来历是怎样讲的，是什么原因的？咁佛咧就讲俾呢个无尽意菩萨听啦。咁啊，佛告无尽意咧，就系话佛系尊，菩萨咧就系佢个学生，同埋低佢一等。咁所以佢咧呢个称呼咧就叫做告。假如咧学生向佛问法咧，就叫做白，咁就叫做品白。由尊向卑咧就叫做告，由卑向尊咧就叫做白嘅。咁啊，告无尽意菩萨，佢话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精明，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嗱，呢一段咧就其中嘅一段啦，因为无尽意菩萨要问佛观世音菩萨点解叫做观世音，佢个名系点样得嚟？咁佛咧就先嚟一个总答，呢个总答咧就话向下嘅答咧，仲有详详细细分开嚟答佢。咁呢个咧就系、是、总答啦。咁啊，佢称呢个无尽意菩萨叫做善男子。嗱，善男子咧。就不是说只是做一件善事啊，或者读下佛经啊，就叫做善男子。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这样，善男子呢就是有这个大丈夫的气概，有一个大的智慧，是一个大的人才，那才可以称为这个善男子的。那这位无尽意菩萨，他既然发心要度这个众生，那你说他的意同埋佢嗰個發心係咪好廣大、好偉大呢？所以佢個行為 同埋佢已經證到呢個菩薩嘅果位，所以佢就堪稱為呢個善男子啦。咁佢就講俾佢聽，佢話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呢一個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咧，就多到咧數唔了噶啦。咁啊，而且咧唔係單止係喺我哋呢個世界，係各個世界都包括埋各一個個世界。咁各個世界咧，我哋呢個世界咧就係屬於一佛嘅化教化區。一佛嘅教化區咧，就等於一個銀河系裏邊係咁多嘅星球，包括咁多嘅星球。咁啊，如果學天文嗰啲咧，夜晚一望一望天空嗰度睇下個銀河系，嗰啲星多唔多啊？多到數唔了。咁咧，呢個銀河系嘅星球咧就多到數唔了。咁呢一個咧就包括太陽、日月，我哋呢個地球。咁就為係佛嘅一個教化嘅區。咁啊，整個世界咧就唔只係我哋呢個地球咁簡單噶啦，係包括咗無量無邊嘅世界，喺第二個宇宙裏邊嗰啲眾生咧都包括埋噶啦。咁啊，一切眾生咧，如果受諸苦惱啊，受乜嘢苦惱啊？我哋嘅苦惱就多啦，多到咧就數唔掂，所以由一個諸字，一個諸字嚟總括咗。咁啊，呢個諸咧就包括咗無量無邊嘅。咁啊，以我哋本人嚟講，能夠知道自己嘅苦，數唔數得了咧？數唔了，係咪？我哋人生就有好痛苦。咁呢啲苦咧，有時就唔講得俾人聽嘅喎，有時只有自己諗嘅啫。嗱，諗都係一種苦嘅喎，係嘛？啊，仲有一樣嘢咧，你唔好睇，等人都係苦嘅喎。你有陣時等巴士，來來都唔到，嗰陣時又生起一種苦，係咪啊？哎呀，做乜架巴士唔嚟咧？我又夠鐘啦，咁樣，咁又苦啦。好啦，咁啊，仲有好多苦嘅喎。咁呢啲苦咧，我哋要慢慢逐一逐一解釋。如果要解釋回來呢就很長了。 釋迦牟尼佛他就跟這個無盡意菩薩說，他就叫一聲善男子。那他就說，如果在我們這個無量百千的萬億的眾生受之苦惱，那他這個無量百千呢是不是一個實數來的，是一個代表數。因為這個世界有三界，還有第二個星球的眾生是無量無邊，所以呢這個數目就是多到呢就數不了的了。那個八千萬億的數呢就是無量無來的。那眾生什麼為之是眾生呢？如果以博來說，就是芸芸眾生，即是一切有生命的都叫做眾生。那如果是以約來說呢，就一個個體，一個個體為什麼說它是叫它做眾生呢？因為我們一個人，我們能為一個個體，它是眾緣和合，即是眾多條件和合生起的。那這些條件是什麼條件呢？就是說父精母血加上我們本人的四大五蕴所組合的，所以呢就叫做是眾生了。眾生還有一個名詞的意思呢，就是為什麼，就是說迷，凡是未覺悟未覺悟的生靈都叫做眾生。他就是在迷惑之中來說的。那這些眾生佢係受之苦惱，嗱呢啲苦咧就多到點樣？如果我哋人，淨係我哋人裏邊一類眾生，個苦亦都係講唔完，咁啊何況咧仲有十二類眾生？嗱，呢個十二類眾生咧就包括埋呢個水陸空行啊各種嘅生物。咁呢啲眾生佢哋嘅苦點樣？ 我哋人類咧係冇辦法理解同埋咧體會唔到佢哋嘅苦嘅。咁如果我哋嘅心係細嘅話，可以去觀察，就可以知道佢哋苦。你睇下喺個廚房度見只曱甴咧，嗰只曱甴躝出嚟想揾餐嘢食，揾餐飯食，少少你自己嘅垃圾佢執嚟食，佢都好慌慌張張咁樣，然後瞄到嗰條蘇擺來擺去，就係睇下有冇食人，有冇遇到危險。如果係有嘅話咧，佢仍然係要發大脾氣，食完之就走，要匿埋。嗱，佢呢種苦咧，我哋睇唔到嘅喎，我哋見到佢仲話：哎呀，你就死嘢啦，你就走嚟啦咁樣。咁我哋咧就唔知道，如果我哋冇呢個因果觀念嘅話，一係又買啲毒藥毒佢啦，一係就即刻就拍死佢。咁呢一個咧係我哋人類體會唔到其他異類佢哋嘅痛苦嘅。咁以我哋人類嘅痛苦咧係點樣咧？嗱，知苦就係無量無邊咁多噶啦。咁呢啲苦咧，我哋要知道有呢個大原則嚟講，就係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咁啊，仲有五阴炽盛，咁叫做八苦交织。咁啊，咁呢种苦咧，嗱，我哋先逐一逐一解释生点样为之系苦。一个人啊入胎嘅时候啊，住喺个母胎里边，要住八个月至十个月。咁呢十個月裏面呢就為之係胎肉啊，我哋個 BB 喺個胎裏面呢，嗱，母親就唔知道佢苦，母親就知道自己苦，但個胎兒呢佢點苦啊？佢呢個就係胎肉嚟嘅。咁佢個苦呢就係話困喺裏面悶，第一就係生熟狀壓住佢，就好似兩座大山咁樣嚟壓住佢。咁如果嗰個母親飲冰冷嘅嘢咧，食啲 ice cream 啊嗰啲咁樣，咁佢咧就會感到好似寒冰地獄咁樣啊。咁如果佢係飲啲熱辣嘅嘢咧，佢又會講到好似感到好似喺呢個火湯地獄咁樣。咁如果母親彎低個腰，佢嘅時候感覺就係好似一座大山咁樣壓住喺度。咁如果嗰個母親遞高隻手掹嘢攞嘢，咁呢個胎兒佢就感到咧，好似喺圓空地獄裏邊嘅，佢係有呢種咁嘅辛苦。等到佢十月懷胎嘅時候出肉出嚟啦，佢要經過呢個產道啊，呢個產道咧佢係幾乎要窒息嘅，咁佢窒息，佢要搏命忍住氣咁樣嚟逼出嚟，咁逼出嚟嘅時候咧。咁啊出到嚟咧，佢先至可以唞氣。一唞氣，因為佢喺個胎裏邊咧，係有個衣啊，嗰啲胎衣咧包住佢啊，喺裏邊咧有濕濕黏黏、温温暖暖咁樣。咁佢一剝離咗個衣，出到嚟喺呢個空氣一接觸到嘅皮膚，佢個皮膚全身咧，佢感到咧好似嗰啲針刉佢咁樣嘅，佢好痛苦嘅。咁所以佢一出到嚟咧。佢第一件事就喊啦，咁啊喊咧就係話佢因為未識講佢嘅苦，佢唯有就喊。咁仲有一樣要忍苦，忍乜嘢？以前帶嘅時候啊，以前帶冇打麻醉針噶，做護士嗰啲知道啦，就咁攞把教剪，嚓咁就剪斷佢，係咪啊？唔痛，護士唔痛 ，BB 痛 ，BB 痛唔識講，唯有喊。嗱，咁佢喊咧。弊啦，有啲 BB 好忍得嘅，佢知道系苦，咁佢就唔喊，忍住。又弊喎，俾护士吊起打一劈，系咪？如果呢个 BB 唔喊咧，佢系好惨啊！俾个护士倒吊，倒吊你个好自在啊，系咪？好辛苦噶，倒吊嘅时候打得痛嘅时候，又要喊啦，一喊得啦，咁啊，一家人啊，老年人啊。護士啊，都覺得啊，呢、這個 BB 養得大啦，落地喊三聲啊，好醜命生病啦，係啦，啊呢、這個人個命注定咗啦，即係可以養得大啦，由佢可以喊，又決定佢養唔養得大。 咁啊呢一種咧 就叫做生嘅時候嘅痛苦。咁啊呢個生咧係由自己自胎出生嗰段時間嘅生嘅痛苦。咁啊再呢個生嘅延續咧就係話一路至到死為止呢一段時間都係為生，就係、是、人生。呢、這個生嘅階段嗰種苦多唔多啊？跟住落嚟就係老咯喎，係咪？嗱，老點樣苦啊？我哋座座有好多老菩薩，年紀係幾大下噶啦。你有冇覺得乜嘢唔妥？應該要有嘅，係有係咪？我自己都覺好多，唯有一樣好處咧，就係睇唔到啲污跡同埋塵，咁啊，其他咧冇乜好處噶啦。因為咧，我哋啲副機器啊，用咗幾十年，咁啊殘噶啦嘛，係嘛？咁所以咧，啲機能咧衰退。咁啊，仲有一樣，嗰啲苦咧講唔出嘅啫。自己一日一日咁樣將要離開呢個世間，自己所愛嘅子孫，自己所擁有嘅嘢，所中意嘅嘢，都要割愛噶啦。一諗起唔可以同啲仔女兒孫喺埋一齊，咁呢一種心病咧係唔講得出嚟嘅，係自己夜晚黑瞓喺個枕頭嗰度望住嗰啲眼淚係咁樣打橫咁樣流落嚟，係咁樣苦啊！呢一啲咧就係每一個人生所經歷，我哋知道，雖然係話無可奈何，但呢種苦嘅煎熬。我哋都系冇办法排除嘅，咁啊仲有，即使我哋挨到几岁或者七老八十，但系呢一啲咁嘅生活，每日要经历嘅嗰啲病痛、各种嘅烦恼、嗰啲苦嚟煎熬我哋，我哋系无可奈何，但系唯有一日一日咁样挨过去，系咁样堪忍，咁啊。我哋嘅煩惱咧係點嘅咧？係我哋自己作出嚟，仲有就是我哋嘅業報，令到我哋要受無窮嘅苦。咁啊，尤其是病，病痛我哋係冇辦法避免嘅。呢一啲咧，一方面有遠因，一方面有近因嘅。咁啊，近因咧就係我哋飲食不當啊。咁如果係遠因嘅話咧，就係我哋以前。殺生害啊太多，所以我哋感到今生咧多病痛。咁啊，普通嘅病啊，傷風感冒嗰啲，嗰啲係可以用藥醫到嘅，但係嗰啲咧就唔係真病，嗰啲可以醫得到嘅。食啲藥咁啊可以解決，或者熬幾日咁就可以冇事啦。咁呢啲咧就唔係話真病。咁如果係醫唔到嘅話，那些呢就叫做業報病了，那這些業報病呢就是我們前生所積下來的，那或者今生呢由學生的時候殺生太多，吃太多的肉類，令到我們身體積到太多的脂肪，太多的膽固醇，太多的毒素塞在我們的血管，令到我們身體的毒素呢沒辦法排出去，那令到我們呢會生一些血症，那這些呢又有遠因又有近因，咁啊，仍然我哋咧有好多病痛嘅。咁呢啲病苦咧，就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嘅。咁啊，只不過咧係無可奈何，唯有就一日捱一日啦。咁呢啲就係我哋人生裏邊嘅苦嘅其中嘅一類。咁另外一啲就係愛別離啊。嗱，愛別離咧，就係每一個人都會感受到。初時我們是會有家庭，因為人呢就是群體 的動物，是要聚居在一起這樣的，有家庭的樂趣，這樣呢我們人生才叫做一些樂趣。那如果你所愛的人他要離開你，假如他是暫時離別的，那就更好一點。那呢雖然暫時離別，但我們呢都會感到好苦，凄凄苦苦咁樣喎。咁呢一樣嘢咧，我哋可以喺啲機場裏邊咧就會睇到噶啦。咁啊，如果係死別嘅話咧，真係慘咯！呢一種嘅痛苦 如果不是经历过的都无法感受，是用不墨语言不能够形容到的。那么记得有一位闻名中外的大画家，那这位大画家呢，他叫做包摺仙。包摺仙就是他的姓，就是姓包公那个包。那他以前是怎样啊，他本身是一个遗腹子，遗腹子就是说他还未生出来，他的老豆已经是死了。那他出了世大概是三岁大的时候，他就得了一种叫做惊风。小儿惊风是一种老病，小儿的老病来的。那这些呢在几十年前就没办法医得到。那他死了之后呢啊，这位包雪拉呢是一大富人家来的。咁佢就正式系寡母婆守仔，系嘛？个仔都死埋啦，唯一咁啊，叫仲有乜嘢希望呢？所以佢就坐住喺张床度，就守住个仔，之后就喊，喊成一个泪人咁。嗰啲亲戚、街坊邻里走嚟安慰佢，话：少拉啊，人死不能复生啊，你都为你嘅身体紧要啊！快啲去埋葬咗佢算啦，咁佢系都唔肯。咁啊，跟住咧就同啲亲戚朋友讲啦，佢话如果你哋边一个系有家务唔得闲，请你哋翻去啦。如果得闲嗰啲咧，你就帮我坐喺度守住佢。咁佢就点咧？攞一支枪点着，然后咧行出门口，三步一拜，拜到三之外嘅观音庙。拜到去那裡呢，跟住就跟觀音菩薩說，他就大喊了，他是寡母婆守仔，他很年輕的，二十歲出頭的，那個老公呢就死了，那麼加上現在得回一個仔，唯一的精神安慰都令他沒有這個希望的話，那你說他是不是很慘？跟你親戚朋友說，他說如果這個仔救不回的話，我在這個世間有什麼意思？他说我都会跟着死的了。那他同亲戚这样讲了之后，所以他决心就非常大，他一定要救这个仔。那他去到这个庙那里喊了一轮，哭诉了一轮之后，那个人跪晒，慢慢慢慢就踩回来了，是经过几个钟先拜到三里之外的观音庙。那他走到半路，屋那个妹仔就追上来了，就跟他讲，他说要拉有办法啦，他说什么有办法，他就捉住佢，佢话你走咗之后咧，有一个老太婆走咗入嚟，咁佢话咧，佢自己讲你，佢话我啊最叻于急惊风噶咁样，咁然后咧就嗰个包摺仙咧就抱咗放咗喺地下度，咁喺个衫袖里边咧就掹咗一支针出嚟，咁啊然后咧全身将呢个包摺仙啊身。插啊，用针嚟插佢，插完之后咧，将佢抱翻上床，咁啊吩咐嗰啲人咧，佢话你唔好喐佢，等到听日咧朝早，大概可以睇到个蚊像勾咁上下，即系个天啱啱光亮啦，咁佢咧就会生噶啦咁样，咁啊讲完之后咧，佢就离开咗呢个家啦，咁啊呢个包少拉翻到嚟。一睇到咁样，即刻咧摆起香案啊，喺个天井嗰度继续向空灵叩拜。咁啊，跟住咧就系守住，咁啊，结果咧守到天上下光嘅时候咧，摸到佢嘅身体啊，暖翻啦，开始咧就见佢有气息，跟住咧开始就喊，咁啊呢个包树奶咧即刻就喂啲粉水俾佢，咁啊慢慢慢慢咧。咁就抚养佢成，后来咧就成为一个大画家。嗱，咁呢一种咧就系人生里边嘅爱别离嘅苦啊！嗱，你谂下，一个人，我哋系需要有亲情，有眷属。咁万一自己所爱眷属一走咗去，你话呢一种咁嘅打击，系咪几咁难受咧？系嘛？咁所以一种咧就系我哋人生里边嘅一种苦嚟嘅。